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如是二字指上面修的十善业，思维也是念佛。有人问我， 法师啊，念经会不会影响念佛呀？ 我说不会。楞严经念佛圆通章上说， 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读经是一佛， 而念净土五经是念佛。 西方三圣中，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 大势至菩萨则代表智慧。 下莲居老居士说， 大势至菩萨是净宗初祖啊， 这种的说法他人则从来没有说过， 所以这是夏老了不起的发现呐。 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尽虚空遍法界，提倡一心念佛，专修专弘，他有大智慧， 所以应该尊他为法界初祖啊。 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先讲华严经，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提倡念佛法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 所以他是娑婆世界净宗的初祖。 佛教传到中国之后，东晋时代慧远大师提倡专修专弘净土法门， 所以他是中国的初祖。 这样整个看起来，净宗的初祖共有三位啊。会用功的人随时随处都在念佛， 而且心中真有阿弥陀佛。 永明大师说， 有禅有净土，无禅有净土， 心中有往生就有了把握。 而有是一天到晚心中有佛，一刻都不忘啊。 至心归一，顶礼供养， 是说从世间法回头， 依靠阿弥陀佛， 从出世间所有一切佛法回头，专修无量寿经， 专念阿弥陀佛， 专想阿弥陀佛， 专拜阿弥陀佛， 真诚恭敬依教奉行。 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 人都贪生怕死，自己做不了主， 而在平常的时候并不觉得呀。 印光大师的佛堂挂了一个大的死字，就是要天天想死，这样一旦佛来接引，心中明明白白，自然随之而去。 所以求往生的心要真要切，临终若是能够心不颠倒，就一定往生了。 上面这段所讲的，也就是终辈往生的纲领。 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 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 不当嗔怒嫉妒， 不得贪贴迁徙， 不得终悔， 不得狐疑， 要当孝顺至诚忠信， 当信佛经与身， 当信作善得福， 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 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 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 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 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 欲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 会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阿难，以此义立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 若多事物不能离驾，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 这段经文是指下辈往生的情况，平时没有时间修持，等到有空闲的时候， 端正身心，绝欲去忧。 端正身心是表示对佛和对法的恭敬， 而绝欲去忧是持戒。例如打佛七的期间，放下身心，什么都不想了，一心清净啊。 其次是修行的步骤，慈心精进，不得嗔怒、嫉妒、贪吃、吝啬，专修念佛法门， 也不得中途后悔狐疑呀。 对父母要孝顺， 并且要以真诚心对佛、对法与对老师啊。 处事待人则以忠信为本。以上所说的虽然是属于世间法， 但是也是佛法的基础啊。 佛经的义理非常的深奥， 乃是真实的智慧啊。 世有狂人为了标榜自己的学识高明，说 某经为伪造的， 或者说 经不是佛说的。 这些人放言高论，不知道已经造了谤法的罪了。我们学佛应该以大藏经为依据，因为凡是被选入大藏经的都有可靠的来源， 而且非常的审慎呢。 即使是佛教大德的著作， 如果其文字与佛教的教义有违背的地方，则一律不采取。 佛门常讲， 从前凡是你选入大藏经的书，必须要经过当代的高僧大德审定之后，报请皇帝批准，才能够入藏。 最早的大藏经是宋朝的积沙藏， 而最后一部是清朝乾隆的龙藏。 但是民国以后各版的大藏经入藏的经典是否经过慎重的选择，已是无可考察了。 而大藏经中有一部分的经典，古人对他怀疑，也查不出它的来历，但是它的内容则符合佛的意思，此类的经典则列为疑似类。 有一次我问方东美先生，由印度传来的梵文原本经典很多，译成汉文者并不是全部，何以不将梵文的原本保留，以供后世参考呢？方先生说， 咱们中国人的自尊心太强了，翻译的文字啊比原文还要真实优美，所以呀、啊，原文都不保存了。 现在的中国人可悲呀、啊，自信心失掉了，多认为 人家全是好的，我们自己都不行啊， 所以遭大难呐、啊。学佛要立下一个坚固的志愿，决心离开六道轮回， 因为轮回太苦了，太可怕了呀。 而唯一可靠有把握的办法就是念佛。平常事情多无法放下，一年当中总会有放长假的时候，就依照经上所说的， 昼夜常念阿弥陀佛，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 要认真的精进，所有的一切牵挂 要通通的放下呀。 一个月有一天也好， 若是能够三天三夜不断，则更有受用哦。 心要清净， 不要求感应， 见到相好 也不要告诉别人。 要知道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自己明白增长信心， 也就够了。 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 这是第四类，说明了十方世界诸菩萨众并不是专修净土者， 而是修其他一切大圣法门。 只要他回向求生净土，也可以升到极乐世界， 而且与专修净土的果报是平等的呀。 皆得阿惟越智， 是不退转，是指七地以上菩萨的果位。经上说， 诸菩萨在他方世界自行化他，要达到阿惟越智，必须要经过两大阿僧祇劫。如果是发愿求生净土，则一生就可以圆满。 而菩萨生到西方，也都与阿弥陀佛的身相无二无别， 而且是一生成佛呀。 因为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呀。 我们应当仰信，也就是 仰慕佛说，深信不疑。 而真正的情况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全都明白了。 所以现在不要打妄想，老实念佛就好了。 心清净到了一定的程度，有时候西方世界的境界会现前， 而且古今都有此一说哟。 做佛一定要有缘分， 所以要与一切的众生广结善缘。 等到众生的根基成熟了， 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这就是所谓的成佛。 而且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 今天我们迷失了自己， 也迷失了生活环境。 到达西方之后，六根的能力蒙佛的本愿威神加持，我们生生世世的事情都知道， 而活动范围则是尽虚空变法界，自然就不限于这个地球了呀。 所以哪个地方众生的机缘与自己的缘分成熟了， 就到那个地方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去广度众生，而且是从心所愿呐。 经上说， 菩萨求道不休，随着他精进的程度，所以不论是慢或是快，最后一定会得到无上菩提呀。 十方菩萨唯一善根就是精进，以大慈大悲作为原动力，怜悯苦难的众生。 但是为了求度众生，先要成就自己呀。 这种殊胜的利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是共同的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九法界的众生都得到利益， 所以我们也应当效法，与一切诸佛同愿同心，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啊。 那么要如何的赞叹呢？ 念佛就是赞叹， 读诵无量寿经就是赞叹， 随时随地介绍无量寿经，记得几句就说几句， 记得几段就说几段， 这样就与诸佛之赞叹无二无别了啊。 礼共听法第二十六。 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未遇瞻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 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诣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 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树如恒河沙， 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 南西北四围，上下亦复然， 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 唱发和雅音，歌叹最圣尊， 就达神通会，游入身法门， 闻佛圣德名，安稳得大利， 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 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 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 因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 这章是讲 西方世界大众活动的状况。 十方世界诸菩萨众来到极乐世界拜谒阿弥陀佛，都要带点礼物， 例如香花、床幡、宝盖等等，都是象征性的，乃是性德所现、修德所变的呀。 花与香是由持戒变现的，床幡、宝盖则是由禅定变现的。 所以礼物的大小光彩是依戒定慧的程度而有差别啊。 来到佛所是为了听佛讲经说法，听完之后又回到十方世界，宣扬留步阿弥陀佛教化众生的真实利益， 称赞佛的功德庄严。 世尊对此礼供听法仪式则又说了颂词： 东方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佛刹， 而一个佛刹是一尊佛的教化区，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其中的菩萨众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菩萨来来往往到极乐世界求学，然后再回去教化众生，都是以真诚恭敬之心奉持着各种的真妙供品，供养阿弥陀佛以及诸上善人。 诸菩萨以和雅音赞叹阿弥陀佛，究竟通达神通智慧，超过诸佛穷尽法性的根源。 而阿弥陀佛则以最殊胜的执持名号法门接引十方的众生，众生若是能够依教奉行，就可以安稳地得到大利啊。 这个大利是指 当生往生不退成佛， 种种供养中以法修行为最殊胜， 而谢卷则是无始劫来的业障，必须要突破此关才能够增进。 有一位同修告诉我说， 台北呀、有一位开计程车的同修，他每个月念佛两次，每一次念两天两夜都不间断，念过之后只要休息两个小时精神就恢复了。 西方世界环境之微妙是不可思议的， 而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则是其本愿功德所显现出来的呀。 庄严分为 正报与依报， 正报是人事环境， 而依报则是生活环境。 诸菩萨见到了西方世界如此的殊胜， 所以都非常的向往，希望自己能够快速的圆满成佛呀。 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 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 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 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 实惠一切众，互庆生欢喜， 佛语泛雷震，八音唱妙声， 十方来正事，无息之彼愿， 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 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 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 这两句有感应道交的意思。 无量尊就是指阿弥陀佛。凡是一切众生， 包括菩萨在内， 与阿弥陀佛一接触，佛就必定会放光加持，而光是从佛的口中出来，遍照十方国土。 因为诸菩萨是由十方世界而来，与佛的本愿相应，所以佛光也遍照十方国土。 回光三匝从顶入， 还有为一切大众受记灌顶的意思。常常念佛、读诵经典，就会得到佛的灌顶。 所以在不知不觉中，业障消了，智慧增长，心地清净，这就是佛光加持啊。 而菩萨见到此光，就圆正三不退，达到了七地以上的地位。这些菩萨是由十方来到极乐世界，而且是来去自如， 所以他们必定都是法身大士啊。 初住、二住的菩萨到了西方世界一次往返，他的阶位还是初住、二住， 但是他的神通、智慧、能力则是与八地菩萨一样啊。 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也就如同我们往生西方，三辈九品是我们自己功夫的成就。 而实际上，神通、智慧、能力则是与八地菩萨相同啊。 这也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不是我们自己的呀。 实惠一切众，互庆生欢喜。 有十方前来西方参学的大众，彼此互相的庆贺，能够有如此的成就。 若是靠自己修行到这种程度，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呐。 所以都生了无量的欢喜心。 佛语泛雷震，八音唱妙声。 这两句是释迦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泛是清净的意思。世人谈话总有一种希求盼望， 而佛说法则是有愿而无求啊。 佛愿众生 快快成佛， 你不成佛他也不着急， 因为有希望必有失望，而佛心永远是清净的。 佛语如雷震，可以达及四方，而且是微妙圆满的呀。 下面的这段话则是刘成福老居士的补充说明。 在上文中提到了佛有八音，现在转述如下。一，极好音， 就是超出余音，好中最胜。 二，柔软音， 就是善顺物情而不刚暴。 三，和适音， 就是和雅调适而不相乖。 四，尊慧音， 就是尊重可亲，能生慧解。 五，不女音， 就是具似无畏，不尽妖艳。 六，不误音， 就是地审真实，无有差误。 七，深远音， 就是甚深悠远，凡小莫测。 八，不结音， 就是变若玄合，无尽无结。 十方来正士，无悉之彼愿。 正士是正知正见的学者。 无是阿弥陀佛的自称。 阿弥陀佛知道 他们来到西方的目的是来庄严西方极乐世界以及十方一切佛土，同时他们也要求我指导受记，帮助他们速成佛道啊。 后面的几个记是阿弥陀佛对一切菩萨庄严净土以及修学要领的重要开示。 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 前两句是智， 后两句是愿。 一切法都不是真实的，真正的明了了，对一切法自然就不动心，不动心就入定。 而于一切法真实的明了，则是慧， 定慧等持，定慧圆满。如《金刚经》所说，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一切法中没有真假是非 邪正利害， 这都是为凡夫说的。佛对凡夫不得不说方便法，都是相对的，这是叫你不堕入三途，提升到三善道。 但是这不是佛教化众生的目的啊。 佛真正的目的则是叫众生成佛。 其实真实法是无言说的呀， 满足诸妙愿。 这个妙字应该要加以注意，阿弥陀佛所发的48愿都是妙愿， 愿愿都是妙有， 愿而无愿， 绝不执着其愿。 虽然有，当体离开我法二执。 虽然是不执着，而心心愿愿都要兑现。 阿弥陀佛他说， 诸菩萨如果照我的纲领修学，将来成佛所居的刹土也同我的极乐世界一样啊。知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 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 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 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 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 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必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 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 闻名欲往生，自至不退转。 菩萨心志愿，愿己国无异， 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 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 奉事万亿佛，非化遍诸刹， 恭敬欢喜去，还到安养国。 前面讲了 必成如是刹， 但是又怕你执着这个刹土，所以又说了 知土如影像。 如果是执着净土之相，就有法执了， 而有了法执，则必定有我执啊。 若是没有我，谁在执着法执呢？所以了知了诸法的空相，就不会堕在空中。 若是执着空，还是执着呀。 一心一意的求生净土，就不落空。虽然知道净土也是空的， 而仍然是专修净土。 要空有两边都不执着，这就是中道第一义了。相是假的，只要不执着，就可以尽情的享受而世事无碍。 那么凡夫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呢？ 因为凡夫的起心动念处处都在执着， 所以六道轮回是自己找来的呀。 所谓 空有是一不是二，相有体空， 而十方国土以及极乐世界都是如影如像， 所以执着就错了呀。